给到之后还是你的吗？给到之后呢，你有一些需要的时候，你还想再要回来，你还能不能够要回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呢？叫做风筝断线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认为，那什么是好的财富传承安排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像一个风筝一样，我们钱或者说这个财富既可以让孩子享有，同时我们也把这个风筝的线拽到手里。当发生一些事情，自己想把风筝拽回来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能力去把它拽回来。 所以这么说的话，这个财富传承当中关于不动产这一块，我觉得好像它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大一些了。 对，不确定因素会更多一些，特别是如果是家庭结构相对复杂，家里孩子比较多的话， 对， 那他的情况会更加复杂。 独生子女家庭可能这个部分 好一些。对，相对好一些。 那接下来还有现金，刚刚您说到这现金就比较明确了。 金融资产呢，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我需要钱的时候你可能拿出来，这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呢，是它的流动性很强。现金它属于一种种类物而不是特定物，所以它的这种权属的转换呢也非常的容易，说给到孩子就给到孩子，孩子接受起来也非常容易，接受起来立刻就能花掉，这是它的优点啊。那同时呢，也是它的缺点，就是我们还是像我们的房地产一样，我们给到孩子再想要回来，其实就很难要回来，很可能孩子也会花掉了。那我们也见证了太多的案例啊，父母把大笔的钱给到孩子，说是做提前传承，当然也是听到一些信息，说是规避遗产税啊，规避这个赠与税等等， 现金的方法最好， 还没有征收的税目，他说要提前规避一下，然后把这个钱给到孩子，孩子拿到钱立刻就花掉了很多，再想要回来就很难了。 信托我觉得好像很多这个就像您刚刚说的高净值的家庭啊， 对， 非常喜欢用信托。 是的，信托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财富传承工具。那它呢可以做到什么呢？我们说叫做到三权分立，既独立于委托人，又独立于受托人，就是我们的信托公司，同时独立于受益人受益权之外的部分都是独立的。所以说当他通过自己完税的且这个没有债务的相关的资产设立信托之后，他发生比如相关的债务风险呢，就不会侵蚀他的信托资产。但是他的缺点在于什么呢？第一，他的起点比较高，你想按照自己意愿去实现一个好的信托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很可能呢你需要准备的资产都是上千万。另外一点什么呢？有没有设立一个好的弹性机制？就比如说我在今天我通过一个信托计划啊，我为孩子做一个未来的生活金的规划，但是呢我们刚才讲到未来也是有通货膨胀的，那很可能目前你设立的计划就不能够满足孩子未来的他的生活需求，所以呢这里还是要设立一个我们叫做弹性机制。可能我们的给付的金额要和我们的比如通货膨胀进行绑定，通货膨胀高一点我给付就多一点。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价值成长，隽永相伴。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为您提供终身保障，保单价值稳健增长，应对不断变化的保障需求。第二点，三条免责，全面呵护。产品仅有三条责任免除，为您提供全面的人身保障。第三个特点，保单贷款便捷灵活。您可以使用现金价值的保单借款功能，